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 大家好。 阿钱博又在路中， 系 咁啊！我哋唔等噶啦， 赶紧后博士路文，后博士 一路行一路 讲，一路喺度讲，系嘛？ 咁、okay. 大家好少見我戴眼鏡嘅老花鏡，因為一望到 唔係而家升咗格叫三爺， 因為 戴眼鏡。 阿謝公就戴眼鏡啊，如果唔係咧，我唔戴嘅，只係我費事嘅。 即係陳鄧鄧君文佢 係啦， 唔係而家又戴眼鏡， 而家叫爺，而家升咗做爺級啊嘛。嗱、有謝公，有三爺，咁啊， 即係 完全唔同。喂，大佬，三爺係一個尊稱嚟噶，你有冇睇武俠 片啊？ 有冇睇武俠片啊？ 成個 三爺 好。咁我又講翻下啦，嗱咁咧今日即係依幾日咧疫情有啲轉變啦，就係、是、又唔知第幾波啦嚇，咁、所以咧 翻窗 嚇，我哋咧而家就好多啲一啲 唔係香港有二次回歸，咁而家咧就帶埋第三波疫情回歸， 唔、知係第幾波啦，咁總之咧就令到我哋一啲活動咧都有受影響嘅，咁啊今日咧最新嘅疫情咧就係、是、阿、謝公你介紹下啦， 唔知有 呢、這個書展就本來7月15日就、 後日嘅。 開播啦，係嘛？咁但係今日有消息咧，就已經話係停止啦， 正式宣布嘅。 預計會9月或者12月先至開，咁啊睇個疫情係。 咁、我想買書店。 啊，如果即係嗱，因為咧，阿台長出一本新書啦，李怡又出一本新書啦。咁鬱敏嗰本書就可能係未必趕得切。咁但係大家都想買李怡同埋阿台長嗰啲新書咧，就可以直接上嚟普羅買。 O、okay, K， 想先睹為快嘅朋友，咁就 亦都可嗱，亦、都順便可以訂埋咧鬱敏嗰本新書，因為鬱敏嗰本新書咧就即係嘔心瀝血啊！咁因為印刷廠方面咧都拖慢咗嚟做嚇，咁所以咧就趕唔切出版，咁但係。一定出到版，咁大家都順便可以，如果買新書嘅時候咧，順便可以訂埋。 嗱，如果未，如果唔得閒上嚟咧，都仲有另外一個辦法嘅，喺My Radio 嘅頻道 ，My Radio 嗰度咧就留言，咁咧就入好曬錢，咁咧就會郵寄到府上。 係，如果咁嘅時候，有冇機會攞到筆簽名啊？ 如果你上嚟買就梗係有啦， 有機會睇你個 最好咧， 冤痴 嗱，最好打個電話上嚟先，係咪？因為阿鬱敏唔會本本都同你簽曬名噶嘛，係嘛？ 入咗錢講幾時啊？ 係啦，咁你或者你嗱唔入錢都好，你講咗喂，我幾時上嚟買書，即係我希望得到阿教主嘅簽名嘅咁。咁你梗係俾兩日時間佢啦，係咪？唔係屌，我上晝打電話嚟，我下晝又有咁，冇咁方便嘅，係咪？ 入咗錢先好啲喎，係咪啊？以防有啲人 唔係，如果 眼當然好啲啦，入咗錢就。 如果入多啲錢俾阿公咧，咁可能會快啲。 邊個阿公先？ 梗係姓謝嗰個啦， 又入谷又有公嘅咩？ 係謝公啊， 又俾我簽名咯， 咪咯，簽埋個名俾你咯， 簽埋我名上去咯。 咁啊，教主嗰本新書咧，咁就嗰個 即係見大家嘅日期咧，就暫時未定嘅。咁應該都快。咁大家 月尾 係咪啊？月尾。咁大家留意下即係本台嘅宣佈啦。咁其他嘅話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哋 My Radio 嘅或者普羅嗰、那個我哋嘅 公佈。 係啦，公佈。 咁可能會遲啲嗱，遲我大膽講啫，遲啲可能阿何老監嗰本咧，都會喺呢度可以寄埋嘅，係嘛？咁我唔知道幾時啦，同埋寄埋個日子唔知幾時送到嚟啦。咁我相信嗰本嘢都會喺呢度喺普羅咧都會出售嘅。 因為我哋幾位朋友嘅新書本來都係有個新書發布會嘅，咁咧結果都打亂曬啦，包括何鑑江、何老鑑嘅佢嘅自傳《一鑑江湖》，咁另外咧就我哋嘅老友蔡繼光導演，係咁佢亦都有本新書，我就《拍來的日子》。咁應該就係寫佢喺派來嘅讀書嘅時候、求學嘅時候嘅經過嘅， 即係有講保釣部分係咪？ 係啦，係啦。咁 即係呢個都曾經係熱血青年嚟嘅。 係啦，係啦，唔熱血都唔會拍到《逼上梁山》啊，拍到呢個《男與女》呢啲電影啦。 咁就變咗就即係大家都留意啦。咁但係而家暫時咧，你上嚟咧就只可以買到頭獎同埋呢個 李二 本新書咁另外就可以訂呢個鬱敏嗰本新書咁都可以把握時間啦，係咪？因為都話九月話十月我都 真係唔知嘅呢個天曉得啦。 九月我一定唔樂觀噶啦，十月咧就可能會有啲機會咁因為如果你疫情都真係來勢洶洶咁都唔知道爆到幾時，咁又而家又限聚令開始又嚟啦，咁 因為而家咁嘅時候都即係唔知幾時先完嘅，因為咧你機場嗰啲咧就話又要做個檢疫啊先可以入嚟啦，咁但係你陸路嗰啲入嚟嗰啲咧又話唔使喎，咁嗰邊先嚴重啊嘛， 我哋啲大陸同胞咧嚟到又唔使嘅，咁而家又有幾萬人又話翻去避疫喎。冚家產嗰扎鼻咁樣上去做乜春嘢？屌你真係 放暑假啊嘛！ 即係大陸安全啲， 放暑假啊嘛！ 咁你落翻嚟嗰時候點咧？ 唔係大陸嗰度驗口水平啲。 咁你過嚟又點樣咧？又使唔使檢疫咧？咁其實如果過往呢兩個月唔係咁樣，即係唔使嗰啲大陸落嚟嗰啲。 喂，商務簽證又話唔使檢疫，咁你行到人哋怕怕周，咁你點算呢？係咪？ 係咯。 咁所以即係香港係基本上都係一個不設防嘅地方嚟㗎啦。 係對大不設防啫。 係。咁啊嗱，順便公布埋咧，台灣到今日都係零確診嘅，已經八九幾日㗎啦，已經。 係咁，因為都係叫做封島啦， 係封島， 係啦。咁其實全世界都係啦，封島啦，即係封城啦、封國啦咁樣啦、封關啦，其實咧就睇嚟咧都係唯一嘅對策嚟嘅，就好似當日嘅大陸都係咁樣啦，武漢封，邊度北京封咁樣。咁點解香港封唔到咧？澳門都封到啦。是大家都是所謂特區，點解澳門得啊？我哋林鄭唔得咧？ 香港是國際城市，唔可以有一日停。 澳門係唔係國際城市咩？ 國際賭城， 都係國際賭城咯，國際城市咯。 好，咁我哋呢啲即係你鬧林鄭有排鬧噶，亦都唔係即係我哋。 喂，佢又話想派翻呢個同心口罩喎、 我正想話唔好講呢啲， 你講唔講？屌我哋笑話佢都好嘛，大佬嗱，我就冇申請嘅，由頭到尾 我都冇啊。但係嗱，上一次咧就話派咗200多萬個，咁好老實啦。嗱，你又見人多啦，又見到有幾多個大，又見過幾次大？ 印象中好似有一兩個婆婆，即係喺長沙灣區，用執紙皮這個字眼好像弱一點但事實上都是他拖著紙皮盒我不要用十方啦即是他執紙皮的我見他大過 咁都有兩個，即係見過 有嘅，有嘅。 阿謝公你咧， 我又冇啦， 我都冇喎， 我冇見過大啦。 你時運高啊嘛，係嘛？ 兩百幾嗱，照計嚟講咧，我係計啦，即係最多係即係三到四個人有一個就有依個口罩啊。嗱，我應該碰下碰面都有噶。 嗱，我冇攞到啊。咁嗱，200多萬咧，即係好大部分咧，我相信係一啲即係政府公務員一定要捧場。 咁你得十幾廿萬啫， 咁家屬咁 咧，咁你兩百幾萬個嘛，我當200萬啦，係咪？我當你有 啲家屬咧， 香港人口都係700幾，我當800萬啦， 總有見到噶嘛， 你即係四個一個有 咁攞咗翻去人哋屋企有用咧， 屋企用。 即係呢個銅芯口罩咧， 淨屋企用， 彌足珍貴，擺到做紀念嘅， 冇錯啦，嗯，咪咯，咁呢嗱，我喺電視機我見林鄭有用啦，係咪？佢帶頭用啊嘛，係咪先？ 嗱，松糕帶跌曬落嚟喎， 個罩唔啱位，跌罩，跌罩， 即係佢就細細咗，佢又細個罩大 嘅，佢細碼啲， 但係佢又細，個罩大，再有少嚟罩， 即係嚟曬罩又， 係就係呢啲咁解， 即係張建中唔會有事嘅， 係，所以即係。就算即係有後來派上門啦嚇，有十個口罩 派上門就唔係嗰啲喎。 啊，咁我嗱我啲唔係咁，但係我啲咧我都唔用嚇，嗰啲 我都唔敢用， 俾咗清潔姐姐用啦，係咪？即係都 你真係有啲愛心喎。 係嚇，唔係我掉咗佢又唔好啦，係咪？即係都係物資嚟嘅， 即係俾有需要 自己又唔想用，咁我咪俾阿清潔姐姐用咯。 喂，你將啲即係有害物體交俾人，你好似有啲有點 咁，我唔會話佢有害嘅。 喂，嗱，我喺網上面睇到，就話呢包裝嘅時間咧，即係嗰個衞生嘅問題咧，就係即係欠缺理想。啊，我比較明白一啲一個用字。咁欠缺理想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會有機會沾污呢個細菌啦。咁你將呢啲有機會沾污細菌嘅口罩轉贈他人，你咪即係害人。 咁我自己用咪害自己。 咁你不如順手交咗落去俾個大口仔嗰個啦。 好，我哋继续。好，大家今日咩讲啊？ 好啦，咁国安法就法力无边，包山包海就包宇宙啊！呢个就犀利啦，呢个啊咁啊，即系呢嗱，咁我即系都要读下啦。咁啊，细则嘅第五条规定啊，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就涉港嘅活动，從呢個提供資料，其中明白規定香港警務處長咧，由合理相信咧，呢個係防止同埋偵查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所需嘅，可喺呢個保安局局長嘅批准下咧，借向呢個某外國政治組織或者台灣政治性組織或者某外國代理人或者台灣代理人啊，送达呢个书面通知，规定该组织或代理人咧喺指定期限内，按指定啦，双指啊，大陆个双规啊，呢个双指啊，指定嘅时间内咧，同埋指定嘅方式向警务处长提交指明嘅资料，包括香港嘅活动同埋个人嘅资料、资产收入来源同埋开支。讓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及台灣代理人未有按要求向警方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經定罪可被判罰款10万港币，大概是38万台币及監禁6个月。若果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咧，則可被判罰款10万元港币及監禁2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啊，屌都講一大堆啲廢話。 係 咁啊，包山包海嗱，因為佢啊，佢講外國呢、這個 組織。 政治組織， 政治組織， 但咩佢即系咩叫政治組織，任佢噏嘅啫。 外國代理人啊，咁點解台灣特別即係特別 要標題咧？咁標， 因為台灣唔係外國嘛， 係啦， 嚇咁所以即係變咗佢要聲明咧。嗱，第一都係針對台灣啦，係咪？因為呢次反送中嘅運動裏邊咧，咁台灣即係民進黨或者綠營方面咧，就好大力。口頭上支持呢個運動， 咁同埋咧，亦都有不少嘅手足咧。 糾正你先。台灣島內啲政治組織，政治組織包括 民進黨、 國民黨， 政府都包括㗎。 啊，國民黨、 各政黨啦， 唔止㗎，你政府都係。係 啦，冇錯。政治組織當然係包括你嗰、那個即係、政府啦、政府組織啦，都係政治組織嚟㗎嘛，及代理人啊嘛。是咪？你呢個代理人啊嘛，咁所以咧，即係特別點名就台灣嗱細路，你有份㗎咁，係咪啊？ 就咁咯。咁我亦都即係大家都清楚知道啦，都知道啦。我哋而家亦都搞緊一啲叫做逃生門、太平門嘅計劃。咁啊，都有同咧台灣啲業界咧就討論呢個話題，都有傾開呢個話題。咁亦都講到咧，就上個星期我都提到啦。咁啊，芬姐就調任咗去呢、這個即係、就是、台港咩經， 佢係兼任啊， 兼任啊，兼任 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冇錯，兼任去咗嗰度，咁亦都有即係有人擔心又，喂，會唔會將呢個台灣關係法，將呢個兩岸關係法就套入嚟嗰個港澳條例關係法啊，取消呢個港澳關係法啊，咁一擔心呢啲嘅情況底下咧，就喂會唔會影響我哋啲業務啊？咁即係大家開會嘅時候都有討論呢個話題，咁啊都有擔心咁。謝公有咩見解咧？即係呢個陸委會，嗱你先講佢先啦，我先講。 因為咧，嗱呢個所謂嗱呢個牽涉到乜嘢咧？因為譬如你台北經濟文化服務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咧喺香港咧，咁呢個係第一，佢係代表中華民國駐港嘅機構啦，係咪？呢個大家都明啦。 代理人 好啦。咁如果佢同一啲團體係有聯繫嘅，而佢又覺即係而家呢個所謂用國安法，就覺得呢個團體有問題，佢向呢個台北辦要求索取呢個團體嘅一啲資料，同埋佢哋嘅交往記錄。咁台北辦俾啊唔俾好咧？ 啊，同埋或者頭先我哋講嘅，而家有不少嘅手足咧，就係、是、流亡呢個台灣。好啦，咁而家香港警務處一發函俾台灣有關當局，唔知咩邊個部門啊？ 有幾多人去咗台灣啊？ 你俾個名我，交個名單俾我。好啦， 或者唔係我俾個名，我俾個名單你啊，你話俾我聽呢條友而家去咗邊啊？ 冇錯。 啊，委任蘇貞昌行政院長，阿院長啊唔蘇去，係咪可以拉阿院長咧？ 唔係，佢自然交俾台北辦，又要台北辦向中華民國政府攞呢啲資料。 係你代理人啊嘛，因為 係啦，咁好啦，咁台北辦話我冇辦法做，冇辦法做，咁佢有權拉你噶咯。 係啦， 咁台北辦即係呢個而家邊個？而家係 盧長水，仲喺台北。 盧長處長， 而家喺香港交邊個啦？ 咁咧就 高永川， 係啦。 喂，咁高永川，喂，該你啦。嗱，你嚟解釋唔到嘛？咁啊，罰款10萬或者監禁 啊，所以佢而家都要即刻冇台灣踢走啦嘛。 但係台北辦係咪有個地位㗎？ 有地位㗎嗱。如果嗱英喺港英年代咧，其實台北辦即係以前叫做 中華旅行社， 再前期叫華僑旅行社。嗰、那個年代咧係有一個叫做 好似係 外交嗱，有一個外交嘅豁免權嘅，譬如華僑旅行社或者中華旅行社。所寄出的郵包郵件是不經審查的 是一個外交豁免權來的但 是現在在這個港共政權之下台北辦有沒有這個特權呢我不知 道、但好像即係冇承認過，但係都冇否認過喎，係咪？ 啊，即係喺港英年代我知道咁啊，但係而家呢個年代我唔知啦。 嗱，喺基於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嗱，而家好顧名思義係一個叫做係文化及經濟服務辦事處啦，係咪？咁當然喺佢嗰個組別入邊，有冇一啲外交嘅領事，即係處理外交啊，或者領事嘅業務，即係當然係有啦。 當然有啦，譬如你台灣人喺香港犯咗事啊，或者啲入醫院 急難， 或者俾差佬拉咗，台北辦都要揾律師啊去探監啊，佢都有呢、這個，即係其實佢係一個領大領事館嘅一個 職務嘅 嚇，冇錯。 咁所以你話佢即係你叫佢提供呢啲資料，嗱唔單止呢個針對台灣啦。咁所以你睇到咧，即係美國、英國、澳洲呢啲先進嘅民主國家咧，就即時咧就話同你斷咗呢個叫做係 引渡 條例，係嘛？咁亦都即係給予什麼呢啲咁嗱，呢啲給予什麼優惠呢啲唔講啦。咁點解要突然間要即刻要斷咗呢個引渡條例咧？咁就驚你引用呢啲條例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台灣都震噶。雖然而家就係未有呢個引渡條例，咁但係佢。扣押你人質咁啊，攞你命噶嘛，系咪啊？咁所以 扣押應該機會細。 嗱，而家依個問題， 你錢就搞你麻煩。 佢唔係叫扣押啦， 因為呢 依照呢個國安法呢的實施細則來說呢，它是有權檢控你，直情是檢控你的。 那同扣押人質有什麼分別？ 不是扣押人質，這個就不同扣押，直情是當你罪犯來的了。 就是咯，那有什麼分別？是不是 這個可能不是在個範圍講得很清楚。 他的細節是這個，他 就是特登不清楚嘛。 是的，沒錯，那就是變成一個模糊性，就避免 直接面對。那他的彈性 就大了嘛。是，解釋權在我們人大，就 是兩面，兩面，就是兩面看。 因為如果你講到外交豁免權，台北辦一定沒有。 沒有嘛。 但是他是比照。有部分是比照，比照，但你比，所以比照你不是，你近係 你唔係啊嘛，嚇！ 但起碼嗰個起訴權咧，其實我想都係唔係咁容易可以行得到 嘅。嗱，仲有睇你兩岸個關係如何啦， 係咪？唔搞你 關係，即係都叫做麻麻地過得去嘅，大家唔想撕破臉嘅，咁咪即係或者驅逐你一兩條友翻台灣。咁啊，都係啊， 情小情大家， 就好似而家個後任處長啊，咁咧就執到上水兩年啦，都未入得境 啊，咪就係咯。 咁而家嗱，有啲官員咧，應該係三年一任噶嘛，三年就要調翻去台灣噶嘛。好啦，而家到期嗰啲翻去嘅話， 佢唔俾你 replacement 咯， 係啦，會唔會 冇唔再發簽證俾你 咧？ 繼任嘅任入得嚟咧？ 如果咁講，可能即係台北辦咧，十年之後咧。 就冇台灣人噶啦， 斟茶遞水嗰個咧就已經成為呢個處長啦， 代理人啊，代理人啊， 代處長， 唔係擺個信箱喺度， 斟茶遞水嗰個就係、 是，你要揾處長啊，得啦，嗱你將呢啲信函啊，將啲嘢擠落呢個信箱度得啦， 係啊， 我負責， 嗰個事嘛，你同我講啦，我係代處長， 係嘛，嗱即係呢個條例係無人帶嘅， 係啊， 咁你再講咧就話嗱，即係仲有再台北辦呢度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喂，會唔會撤管啊？咁會唔會撤走啊？ 陸委會啊，陳明通有講過，有 講過嘅嗱， 不排除。 即係如果我想撤管咧，就先要廢除咗港澳關係條例法先，因為你依法有據啦嘛，你冇咗呢個港澳關係條法，咁佢冇即係冇咗呢個法嘅法源啊，去駐一個機構喺呢個地方啦嘛，係嘛？所以即係如果一旦呢個港澳關係條例法即係 撤走。 部分咧嚇，部分或者全部唔適用嘅話咧，咁台北辦基本上就係即係去留肝膽就兩昆崙啦。 嗱，咁其實台北辦要唔要撤咧？其實就同陸委嗰個港澳關係法係無關嘅，佢要撤，佢隨手可以撤嘅，即 係都有嘅，都有嘅，你唔可以又冇嘅，因為佢撤喺度，佢基本上就係因為有港澳關係條例法，佢需要有個， 佢唔係一定要啊嘛， 佢即係因為佢有個法喺度，所以佢先要有 佢有代表咁，佢有個法理依據喺香港撤嘛，但係你喺香港。冇依個機構咧，係冇抵觸港澳法嘅關係條例噶嘛？ 好嗱，咪即係咁講， 處理兩岸關係。 係啦，你就要 嗰個港澳關係條例，你要人處理。 處理啊嘛， 事務要處理。 咁你冇咗個台北辦，你點處乜春嘢你啫？ 冇錯，咁你亦都一個歷史淵源，一路沿即係沿襲落嚟噶嘛。咁中華民國冇代表處喺呢一個中國大陸地區啊嘛，係咪啊個淪陷區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有啲人揣測就會唔會廢除呢個港澳關係條例啊？咁 嗱，咁其實咧，我哋喺六月嘅時候咧，我哋喺節目裏邊都講過啦。當時即係依個細則都未公布嘅，其實當時我哋講到新設依個係台港 服務交流 辦公室嘅時候，我哋已經有提過啦。其實一個味道就係話會唔會設依個台北辦？咁到而家咧，即係喺上個禮拜啊，陳明通咧就不排除。咁其實我哋喺當時都有講過嘅，點解會有呢個辦公室？我哋明明個你去嘅職責，其實就同即係台北辦做嘅嘢嚟嘅。好啦，咁其實喺嗰度嚟講咧，我哋已經講啦，有一個味道係話意味住佢有機會係台北辦會 設定一個機構，隨時可以 place 咗呢個。 係啦，咁佢嘅而家個依個咧就係會係類似港版嘅海基會。這個就是很大機會的、啊、至於會不會真的走到一步呢，就是看林鄭而已。 我應該看 兩岸關係，不是看林鄭、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兩岸關係。 我自己會這樣、就是、我又講回、就是、跟一些、就是、台北的一些朋友傾偈啦， 咁即係講到即係剛才頭先嗰個話題啦，即係我自己會即係個傾向係會未必會撤嘅，因為點解即係我哋睇翻嗰個關於條例嗰、那個嗰、那個促成，就是、因為有睇翻咧九七年嗰個香港嘅回歸。咁香港回歸之後咧，就引發到咧有呢、這個即係大陸兩岸關係條例嘅出現，再跟住咧就有呢一個咧大陸即係兩呢、這個港澳關係條例嘅出現。正因為就係香港港澳係一個特殊嘅關係，所以有呢、這個即係港澳關係條例嘅出現。嗯、OK， 正因為係特殊嘅關係，先至有呢啲條例啊嘛。咁而家香港有冇變到個特殊關係，變為叫做係中國嘅一個省咧？咁一個市咧？咁即係等同於上海、北京咁樣咧？咁啊，咁你這個呢個咧都會睇，除咗睇兩岸形勢之外咧，其實都係睇咧一啲國際嘅形勢嘅。嗱，國際嘅形勢就係美國就一路嚼緊你，英國、澳洲一路嚼緊你呢個國安法，所以佢要。即係給予什麼優惠啊？又斬斷呢、這個引渡條例啊？咁好大程度就係話，即係小英政府佢要跟美國佬啊嘛。美國佬即係嗰個制裁、嗰、那個打壓，即係制裁大陸呢個港安法，小英政府不得不做一啲嘢嘅。OK， 咁但係我就未必會覺得佢夠膽將呢一個大陸關係條，即係呢個港澳關係條例撤咗，就將香港咧就等同於大陸地區，因為咧需要付出嘅代價咧都幾大嘅， 同埋傾唔掂 嘅代價， 好難傾， 好難， 因為入邊咧我哋好多複雜嘅關係， 係啊， 係一路累積落嚟嘅，即係呢啲嘢咧未必可以喺個台面度講嘅。 嗱，其實咧， 如果你咁樣咧，點樣處理？ 如果係嗱。未去到一國一制咧，而家只係1.1、1.5或者1.7或者1.8制咧，咁我相信即係台港關係咧就未至於去到咁僵。 係啊， 但係有朝日真係一國一制嘅時候咧。你唔走唔得啦， 都1.1嘅啦，邊度有兩制啊？1.1嘅啫， 1.1、1.5咯，1.6、1.7咯，係嘛？未到。 因為而家好大一個好大問題啦。嗱，你而家處長唔俾佢嚟，嗱，而家代處長如果翻去有俾唔俾佢繼任人嚟？如果咁嘅時候，你陰下陰下陰乾，你唔撤都冇意思嘅喎。即係好似阿謝公講，可能過幾年門口即係嗰個掃地個阿嬸已經係代處長嘅咯。咁你撤個咁嘅管理有咩意思啊？ 咪同埋 而家唔係佢唔想撤喎，係唔係佢想撤喎？係根本你不得不撤。 係啊，你即係佢用嗰個消極嘅態度，我自己會覺得就係用一個消極嘅態度，或者更加進取，即係另一種方式去處理呢個台港關係啦，係咪？咁你如果一撤嘅話咧，你將香港等同於上海，等同於大陸嘅地區嘅話咧，就好多麻煩嘢咧，好多嘢會跟住嚟噶啦。 冇麻煩噶，咁 有 先嚟噶嘛。 我調翻先調翻轉頭咪，即係諗一個問題：究竟台灣喺香港有冇咩嘅利益咧？ 做生意咯，都有嘅。 即係如果係有利益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個代理機構喺度咧？即 係 其實問翻個問題 啫嘛。而家問題係一個雙向。你而家香港政府一個不友善嘅態度，你唔到去提出一個善意，嚇，而家係雙向嘅。而家頭先咁講，你陰乾我嘅，我亦都要做任何嘢做唔到嘅。 嗯。 咁我何必要委曲？ 唔係咁，佢咪降低嗰個層級咯？ 降低層級。 咪係而家有個台灣叫做台港策進會。 嗯。 香港有一個港台策進會，是一個民間機構嚟嘅， 即係等於白手套，即係好似海基會、海協會咁樣。 咁我將個層級降到呢兩個策進會自己傾咯。 係降格， 我唔需要揾啲即係有個代表官方嘅立場嘅一個機構喺度咪得咯。 啊，講嗱呢個情況，呢、這個層面可能機會大啲，但你話要取消即係港澳關係條例咧，個機會就 喺香港嘅機會 大。而家我哋今日就講啦，會唔會撤台北辦？咁其實依個咧就好睇香港政府嘅態度， 同埋撤唔撤台北辦咧，我都話係取決於咧，喂，你究竟 這個所謂國安法有沒有真的找他麻煩、 嗯、 你找他一次麻煩而 已， 他就走了、嗯、你要他再留下去做什麼？你有得一次我就以後我都要招呼你，沒得閒，沒 面子，即是外交面的面子。 你現在把刀呢就擺在我在我的面前面，我心口裡，喂，你即係你係咪要吉過嚟？我要睇你心情喎。 喂，即係有個黑社會個大佬喺你門喺喺間餐廳門口度拿住把刀揈嚟揈去，佢冇入嚟，麻煩你啊！但係喂，屌佢威脅住你啊嘛，大佬係咪？屌佢都拿住把刀有殺冇回咁，唔該啦，係嘛？ 好啦，對其他影響嘅咧，下次再翻嚟再講。